相信你，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苦难的梦特别珍惜。 MyFam 不一样的邓紫棋。 重要的事情是，当大家对你有更多的关注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不是只是给他们好听的音乐，是给他们一些营养或者是一些好的影响，让他们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动力有能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让我撑着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让我随着心的方向，追着梦的光芒， 随着大张伟乘着爱的翅膀，你是否在路上了呢？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四哈，一周真的很快要过去了。最近娱乐圈呢八卦新闻真的是很多呢，比如说蔡依林又被炒得沸沸扬扬，不过最近看她的状态心情好像并不是很受影响啊。那在歌坛又出了些新歌，比如说江若琳《星星之火》MV 首发，还有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新歌上线，还有黄子韬 New Day 专辑发布，郭碧晨29号又要发新专辑了，真的是有点盘点不过来的感觉啊。不过话说到这儿，北京时间6:05，音乐快速路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生命就像

星几片，彩虹的旁边有星星几点，迫不及待再眨眼。 海风味道变香甜，沙滩香满两片，你哼着永远，我喝着不变，唱一首 这五月天啊，那也希望这寒冷的早上呢带来一丝比较像五月份的那种温暖的哈。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是晴天，零下四到三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是优啊。那明天呢，哎呀，空气就没那么好了，明天是霾，零下五到四摄氏度，西南风微风啊，可以说明后天两天都是有霾这个天气啊。OK， 那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赛事。火箭队在主场哈登得到了32分、12次助攻和5个篮板，安德森和戈登各得到15分，他们带领球队呢在上半场就迅速建立起26分领先优势啊，可以说在主场是最终以131-115大胜太阳队，火箭队也是避免了连败。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就连满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最近呢，张靓颖在演出中途啊，不慎被摄像机的摇臂砸中啊。那据现场视频，张靓颖在唱完一句后被摄像机砸中，身体猛烈摇晃，差点摔倒，但她迅速稳住重心，而且气儿都没有喘一口，继续演唱下一句，仿佛这个意外从未发生过。那有不少网友就给敬业的张靓颖点赞，而且感慨她的现场 live 实力超强，遭遇到意外但也不影响演出。但有更多的网友呢就表示啊，还是真的是很心疼张靓颖，也希望她没有因此受伤。的确提到张靓颖，她在唱歌方面呢，她的真是一个非常实力超强的一个唱将，而且一直很用心的做音乐，也希望这次这个事儿对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者受伤。依旧是那一个充满霸气而且快乐演唱的靓颖，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歌曲 Make It Big。 总有些时候脑海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 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拥抱生命的进化，要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hey、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future， 每天跟梦想自拍。 1, 2, 3, 4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不间断，我是郁可唯。 My FM， 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铅笔找不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人小志气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抠牙次数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细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铅笔找不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人小志气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拜拜拜啦滴答滴滴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知道，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人小志气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人小志气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 他是谁？嘘，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音乐快速录好声音啊、我是 Ray。 最近呢，黄子韬他早前就发布了首张原创实体专辑 The Road， 那压轴作品是 New Day， 将在1月2号凌晨上线。曝光的预告片海报中，黄子韬在宽阔的这个海礁边漫步啊，整体呢是以灰色为基调，视觉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冲击，也让人对一望无际充满了遐想。其实之前或者说现在这首歌New Day 虽然有着国际化的音色和元素，但却一点都不模式化，充满了他自己对原创音乐一些元素，而且歌曲呢有着当代潮流元素，却不失东方传统气质与美感。到时候还是很期待黄子韬他的这种用心和诚意去做的这首全新的音乐。OK， 那这首全新的歌曲呢，我们也是及时会关注，会告诉大家。好，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来自薛之谦，刚刚好。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见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什么是好音乐？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嘿，这里是有好音乐陪伴你，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今天呢，我想聊一下啊，比如说在我们孩童时期可能是最单纯的了，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很多大人去羡慕小孩的童年，因为那时候呢会比较单纯可爱，可以说别人说什么就会轻易相信啊。比如哈，可能很多小孩或者就说我吧，小的时候呢，别人说指月亮会被割耳朵，还有玩火会尿床，哎，这个大家应该会经常会听哈。还有那首鲁冰花歌曲哈，这个其实我不是小时候听过，因为说到这首歌好像有年代了哈。这首歌曲是怎么唱的呢？其实我也唱不好，叫夜夜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花鲁冰花。当时我在听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哇，这跟爷爷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夜夜哈，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当，哎，你小的时候呢，有过哪些神奇的误解，就像这样的如此哦。欢迎来到我们官方微信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同时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或者是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ry ARY 三个字母哈，我将会继续送上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所以说机会不容错过，元旦的时候就开始要演出了。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明日が Bright

会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赤子自放袖，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遇的哀愁，还未如人间照不休，就把自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的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眼看就要到头了，这一年生有哪些大事迹，问问 Google Fact 知道了。虽说这份时尚搜索榜 Google 的美国用户，可这份不完全并不妨碍我们回首一年来时尚圈的朋友。其实 Google Trend 2004年就开始运作了，直到2001年时尚品牌才正式出现在 Fashion Trend， 这意味着品牌价值已经变得越重要。提到时尚品牌 H&Co、Rolex 等品牌一直很，比起一路高歌猛进的奢侈品，快时尚和青少年品牌才是人心所向。One、American Eagles、Zara、Hollister 等年轻品牌高居榜首，尤其主打美式休闲的 Hollister， 2000年就曾高居榜单的第一名。 个好玩的现象是，今年大家对打酱也格外关注。比如靠着社交媒体而爆红的卡戴珊两姐妹 Kylie， 她们两人的同名品牌 Kendall 就榜上有名。这对网红的品牌成立两年不到就获得如此注，未来实在不容小觑。但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女儿 Ivanka Trump 也在大选期间赚足眼球了，人家的时尚版图早已初见了。而最受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健身模特闯进前十，这个再明显不过的提问暗示了今年趋势，它意味着健美的 look 已经占据主流审美了。据说未来 Shams 会更准确，因为它将抓取州地区的用户数据。 Anyway， 毕竟是瞬息万变的。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什么时候喜欢这里，夜里都会来这里，你长得美丽叫我不看你，看不我就迷失了自己，好牵你的手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你长得那么美丽叫我不能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有时候你很调皮总是让我着急，一颗心总是为你抱不停，只一闭上眼睛总有百万个你，你的字装满我的脑海里，不能不想你，也不能够记你，总是在梦里一直看到你，多想对你说句我是真的爱你，对我的心不要怀疑，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那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想牵你手走过风雨雨，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上只有我和你。 多一点点的微笑，多一点点的关，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你好，是汪东城。 FM。 是你的吗？是我对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赞赏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来，感觉你在挑战我。 快抓狂，求你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定的吗？我穿的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下饭，不如泡一汤，想念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超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 嘿、hey,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7:09，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Jerry。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啊，是说你小时候有过哪些神奇的误解呢？看一下听众留言，首先是蜗牛姐，她说啊，老爸是东北人，东北人俺们那嘎达的呀，哎呀，厨房的简称呢叫外，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厨房的简称叫外地呢？她说小的时候爸爸跟同事聊天，问那个叔叔，嘿，你闺女在外地上学啊？啊，我当时一听呢就纳闷了，怎么在厨房上学呢？难道是厨师？他是不是厨师就没有观察吗？是不是头大脖子粗呢？也不一定哈。还有位听众，他叫晶晶，他说相信把水果的籽儿吃下去会在肚子里面呢发芽，然后从肚脐里长出来，每次不小心吞掉西瓜籽儿就会担心很久很久。哎，其实当时我也是这样啊，只要吞了什么西瓜籽儿啊，或者是什么苹果籽儿啊，就会晚上很担心的睡不着觉呢。还有听众说，我以为佚名哈是个很了不起作家，因为他写的文章出现在各种地方。哎，因为当时不了解什么叫佚名。还有听众啊，他这样说的，他说书本上经常会出现某位伟大的，比如说作家啊，谁谁谁，然后后面有个括号，比如说上面写1891到1962这个意思，他就自己以为哈、啊，为了保护名人的隐私，中间省略三位手机号。哎，这真是脑洞大开啊！其实我也这样想过。嗯。 还有位听众他这样说，我觉得这个以前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他说一直以为东方之珠这首歌呢唱的是上海，其实不是啦，是香港。OK， 我们互动话题呢还在继续当中，欢迎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去留言，或者是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ry，你将会获得郝云演唱会门票送给你。当然了，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哦。好，音乐继续 ，Try Everything。 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信。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流，请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天后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地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或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司机一杯酒，情人两行泪，拒绝酒后驾驶，让我们行动起来。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语言完全没有起眼，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那张脸，终于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先不要说天长地久，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们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资讯。韩寒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乘风破浪》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那宣布定档在2017年初一，而且发布了定档海报和预告片。发布会现场，韩寒携邓超、彭于晏、董子健、教授易小星等主演齐亮相，而且发布会上韩寒也是自己就当起了主持人啊，一切简粗暴，号称要把最直接的信息呢传递出来，其他虚的不谈。现场是清一色的男神集合，其中邓超就曝光了彭于晏说好，哎呀，原来你好身材的秘诀是吃大蒜，真有这么效果吗？那彭于晏呢也是在邓超的威逼下承认说不喜欢这电影里面的这个造型，真的造型，原因竟然是中分显得脸更长啊。至于乘风破浪为何剑指竞争激烈的这种贺岁档，韩寒就说，我以前呢是赛车手，十几个手不算多，最后他更模仿王家卫的三个字我喜欢，而且留言说有信心啊，没关系，很有信心。这样看来今年这贺岁真的有太多好看的片子啊，到时候也是蛮期待的，真的特别期待这部一篇韩寒乘风破浪，到时候去看一下咯。在这个寒冷的早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的温暖和热度，因为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热。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产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Better Music at Robert。 傻着灯当节奏太过沉闷，我喜欢赤子里有梦想，色彩缤纷，我要绝对的好理由可以狂奔，高压电冷气流一交汇，冲突发生用力等会不会触发地震，你知道我想要让我发烫的每个吻，把全世界叫醒，我想与你更靠近，不继续燃烧爱渴望。 你的专属音乐态度，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FM 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来听听海洋在刷了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听听到就觉得全身如尖叫， 这一次用参与音乐品味。 小孩有张惊恐的脸，一面努力爱着，一面怀疑明天，心里住了一个讨厌的鬼，总在快乐时出现，冷眼旁观一切，提醒我的欠缺。 彻底一点， 听的要听得清新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Touch me like you do. What do you wait? 一首 Love Me Like You Do 是不是非常的打鸡血呢？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同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会哈，一定是神奇的误会。 OK， 我们听众留言呢，首先是 Prince， 他说小时候听电影介绍的时候呢，总会听见谁谁谁连累主演啊，我当时就想这连累也太火了，每一个都有他，这和艺名没有区别啊。还有会说话的勺子，他说小的时候呢一直误解，以为车轮子跑得快了以后就倒着转了啊，现在才知道速度太快产生的影子，还好是现在已经知道了啊。还有晴天，他说我公公从小教育我老公啊，吃大萝卜可以长大个儿，结果他一直瘦瘦弱弱的，还说以后要给我家孩子吃大萝卜，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默默地认为吃大萝卜会长个啊，挺好的哈。嗯，还有宝明他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门口邻居或者是自己亲戚都会哄我是从铁路上捡来的，那时候我家离铁路很近，我就相信了啊。长大了想想老人那都是骗小孩的行为，那估计也有很多和我相似的经历的听众吧，我就不说和相似的经历的听众了，我就说说我吧，从小一直觉得自己是从桥底下捡来的，每次都会跑到桥底下去看一看我是从哪儿过来的。还有位听众啊，他这样说特别有意思，他说有一次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蝈蝈啊，夏天呢他一直吱吱的叫，我很单纯的以为他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叫唤成这样，所以呢自己就很善良嘛，就把它放在了冰箱保鲜格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说还有的时候小时候认为啊棉花糖就是棉花，当时很馋，而且还舔过床垫里面的棉花，那是什么滋味啊， Oh my god。OK，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发现我们的听众是越来越神奇了哈，欢迎来公众平台去留言，依然会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向你开始招手哦。好运乐继续，下面这首歌就经典了，来自张学友《吻别》。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 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小幸运》哈，我都不忍心去破坏这种意境，都不愿意去说话了。但是没办法了，我还是回来了。欢迎收听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那些认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很神奇的误会哈。我们有听众这样说。既然青春留不住，他说小时候看古装剧里面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哎呀怎么皇帝都叫诏曰呢，这和艺名有什么关系呢？那还有听众这样说，他说小时候一直很单纯的认为穿山甲一直不停的挖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今天我看了他这个，我真的是明白了，眼界大开，脑洞大开啊。他说穿山甲一直不停地挖土是为了找穿山蚁，佩服佩服佩服。哎，其实我今天就看了这么多啊，就觉得哎，突然觉得小时候呢那种傻傻的单纯还是蛮可爱的。别人说什么就容易去相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度增加啊，看到的听到的就更不容易去轻易的相信了。那些傻傻的单纯也只能通过比如说这种方式去回忆了。哎，我怎么突然就放到这个同桌的你呢？这不是写那个青涩的时候那种爱情的感觉吗？哦，不管了。 反正这首歌呢也是能够回忆起那种不管是童年啊还是年轻的时候青春那种青涩懵懂那种感觉。好了，不破坏大家的意境了，一起认真的去听一下这首歌《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真是回忆很多哈。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虽然现在呢大张伟啊，说到大张伟就会想到他很多综艺的形象啊，也是世人比较多的，但是别忘了他的老本行可是歌手。在倍儿爽之后呢就有很多新的神曲出现啊，比如说今年很抢手的一首歌叫做人间精品嗨起来啊，也很符合大张伟一向开心搞笑的风格。如果想听他本尊演唱，就在12月31号19:30锁定奥运之城冰雪邀约北京卫视2017跨年环球歌会吧。那下面这首就是来自大张伟奋斗奋斗奋斗。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不一样的邓紫棋， 平时其实还蛮随意的，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会上网，而上网的时候我通常都开着音乐，然后我会一直唱这样。

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搞见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父亲，我的父亲，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近 有些远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父亲，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多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的父亲，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近 有些远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父亲， 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期望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哦，一首很甜蜜浪漫的诗篇，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什么呢？反打电话送票喽。听一听今天会抽取哪位幸运听众呢？ 喂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你好。 哎，真好，真好， 真好啊！接到我电话开心吗？ 开心，我刚才看到这个是个座机号码的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是我？ 哦，没想到真的就抽中你了。 对呀、啊， 恭喜你， 好幸运啊！ 对，那今天呢 谢谢， 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小的时候呢，那些。信以为真的那些很神奇的叫做什么呢？那些很神奇的物件、啊、 真的这个好多事情，好像刚才你说的那些我有听、好像大家都有过。 哎，对，我也觉得啊，怎么大家童年都差不多呢？以前我觉得自己是最特别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小时候相信的哪些、 像什么亲嘴就会怀孕了 啊、 还有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个西瓜子吃到肚子里然后会发芽从肚脐里面长出来、还有什么夜夜听到妈妈的话 确实什么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啊以前经常听、 对, 对 是 其实刚刚你说的是正确的然后我说的是错误的那感觉今天很开心哈、 好开心啊好幸运啊 好幸运那今天再告诉你一个更开心的事好不好 好 就是元旦的时候你将会去看郝云演唱会喽 哇真的 对 真的是我、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太好了那稍后呢待会儿回一下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好吗 好的好的 时间关系我要挂断电话咯祝你天天开心 好的祝所有的主持人天天开心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好非常恭喜这位幸运的听众啊听他的每天这么乐呵的声音就自己感觉哎特别棒OK 但是没有获奖的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待会儿会有我们的彬彬有礼互动环节依然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可以购买演唱会门票将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和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862688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an 100.5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Lidia, mini de 眼眶 为何流浪 心碎的海洋谁要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

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llo， 欢迎回来，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Ray。哎，这时候又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哈，一听到这熟悉的音乐， 就算你有不好的心情的话也会被逗乐。因为我们要开始点名了，看一下车友会熟悉的成员啊。首先恭喜杨哥哥、快乐港湾、福建胖子、雪球、傻袍子，还有半日闲、小伟、大香香哦、爆胎王，最好不要爆胎了。还有看一下今天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些朋友，首先是恭喜啊蜗牛姐，还有晶晶，还有苏醒、蘑菇粒、老男孩、返回十八岁、老赵，还有 Nicole 懒小小谢、既然青春留不住、 Prince 会说话的勺子、晴天、保明、一个人的精彩。好，在这里结尾，天天精彩吧。 OK，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来报道哈。特别提示一下，下面是两首歌之后还会送票，彬彬有礼。好音乐继续啦。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小时候，我好想再咬一口，用力的，

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欢迎来到彬彬有礼，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今天还是依然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这时候呢，还是要出题了，老套路啊，答案都在题目里边，仔细听喽。 对了，这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 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 哇，说了这么多哈，那到底是儿子去哪儿了呢？ No， 有事儿是不是？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刚刚这段音频里面有出现几次儿子。哎，欢迎到我们公众平台 TJ 小伙伴 FM1005 去留言，留下你的答案，我将会抽选幸运听众获得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快抓紧时间参加互动吧。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如果可以，我想对你说声抱歉。我忽略你眼里的犹豫，如果可以，我想给你我的青春，只为陪伴你受伤的灵魂。你曾像繁星闪烁，当你从浩瀚星空坠落，如同从未发生过，这世界不会在意你的微弱。可我知道从此后，这世界少了一份光，些许的失落，消失的星辰，那是夜空的过错。如果可以，我愿付出我的所有，只为换取你失去自会在意你的脆弱。

切身融化的心要的上你像个能放眼睛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同隐忍的花骨的风要到尽力 说哟，最近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没错，够胆你就来，欢迎来到彬彬有礼，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公布答案之前呢，还是再给大家听一遍嘛，仔细听喽，这里面出现了几个儿子。 对了，说到这个子女会，你们都通知自己的孩子们了吗？ 我儿子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来不了，有事儿，有事儿来不了，我儿子， 我儿子来事儿了，有不了。 没错，都来事儿了，出现了四次哈、啊。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朋友，也有回答对的哈、啊，是。恭喜恭喜，有很多，看看啊，有蓝色海岸 tomorrow， 很多答对了，蒲公英，还有乐凡西 cc， 还有既然青春留不住，红鲤鱼绿鲤鱼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要开始在答对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抽选幸运听众，来滚动大屏幕，三二一停。哇，恭喜保明这位幸运听众啊，恭喜你，获得了好运演唱会门票。那可以待会儿呢，在九点之前呢回复您的个人信息。OK， 那没有获得门票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明天我们还会继续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购买演唱会门票，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还有参加答谢晚宴的机会，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仅存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伤得太深，爱来的时候话不